据南朝鲜的联合通讯社报道，南朝鲜伪军第八机械化步兵师11月2号在京畿道黎州的南汉江一带进行了旨在迅速转移北方内陆地区的大规模渡河训练护国训练。这场训练有该师的150多辆坦克、装甲车和自动炮等机动手段，以及工程兵、化学兵等各兵种武力投入。后展集团释放烟幕弹、出动直升机等，大发了战争狂气。